今年中考将于本周日至6月26号举行，这是新中考方案出台后的首考。由于允许考生选考，部分考生也将首次感受到不在同一考场完成全部科目考试，而是需要走班应考的全新体验。据了解，今年中考全市统一采取命制试题、统一考试时间、统一组织考试、分区网上评卷的方式进行考试和评卷的工作。试题由北京教育考试院统一命制。虽然新中考采取三必考加三选考的考试模式，考试科目总数有变化，但是文化课总分仍为540分。此外，7月4号12时，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以及各区考试中心网站查询中考成绩，分数分段统计届时将统一发布。市教委19号发布消息，今年西城区增加了本区统招名额的投放，25所普通高中学校共增加了323个招生名额，14所示范高中共增加了235个计划，11所一般高中增加了88个计划，其中北京4中、北京8中、北师大附属中学、北师大第二附属中学、北师大附中实验中学在本区增加的招生计划数各为20个，13中学、14中学、15中、35中、66中学、161中学、北京市铁路第二中学、育才学校、回民学校分别增加了15个招生计划数。此外，西城职业学校作为综合高中，今年增加了60个计划，面向西城区招生。全国高校在京招生专业目录19号公布，记者统计发现，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航、北理工、中国农大、民大8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在京投放1399个统招计划，每百名统考考生中至少有2人能够考取在京双一流。这8所在京高校今年共计在京投放统招计划1399个，据此计算，5.6万余名报名参加统考的考生中，约2.5%的考生能考取在京双一流。据了解，本市共有63073人报名参加高考，其中56370人参加统考，6703人参加高职单考单招，只有参加统考的学生有资格报考本科的院校。北京市2018年高招照顾对象名单上周开始公示，在今年的6.3万多名考生中，共有5868人次录取时可享优惠，创近6年的新低，其中只有343人次加分，占比仅 5.8%， 分别为加20分、8人次、加10分、333人次、加5分、2人次。另外有5525人次只能享受优先录取。民间高考研究专家分析，今年加分人数在全体考生中占比约5%，人数太少，这对于裸分的考生的排名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5500多名的同学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的考生，只有在投档之后这一优惠照顾才能生效，所以对其他考生的影响也非常小。北京市日前出台关于统筹推进北京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推动高等教育资源有序疏解，实现区区有高校。未来本市将完善教师职称评审机制，提高教学业绩在职称评审过程中的比重，探索建立分学制收费管理制度，开展高等学校之间的学分认定和转换，动态调整一批与首都城市发展契合度不高的学科和专业，引导高等学校对就业率较低、社会需求较小的学科专业进行调整或减少招生规模。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位于宋家庄交通枢纽与居民区之间，过去由于车辆较大，校门前交通标志不完备，每到放学的时候经常出现寸步难行的情况。近日，方庄交通大队联合属地的街道在校门前增设了人行横道、禁停标线，交通秩序有了明显的好转。方中交通大队负责人介绍，了解到居民反映的秩序乱象之后，交管部门经过现场调研，由交管部门出台了方案，东铁营街道提供资金支持，找施工单位落实，迅速将缺失的交通设施

让你其中有一个学校呢拿到你的档案，你就安全了，咱就解决一个滑档问题。 嗯， 那这六个学校安全，咱就不能老说我要用一个学校保证这学校能录取，没有这个必要。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一个是咱们说点具体的情况啊，就是北京市呢从2015年啊实行了这个考后的平行志愿，一批呢就一直是六个学校。那第一年的时候没有数据，所以大家报的时候都比较谨慎。到了这个2016年呢，这个数据就出来了，对每个学校差多少，大家就开始报的时候啊，就报的就相对来说没那么分散了。所以你可以看出来2017年这个各个学校的分数呢比2016年呢还略微有些涨，但涨幅已经不大了，基本上的话呢都是在三分五分之内， 非常稳定了， 比较稳定了。那么影响这个分数变化，其实呢主要的原因啊，一个是招生计划有什么变化。招生计划假如说咱们北大清华今年的这个招生人数都扩大一倍，你就可以看出来这复旦的分也往下降，人大的分也往下降，那没办法，因为好学生走前面走了嘛。如果北大清华的人数都减少一半，那复旦的分也涨，人大的分也涨。所以呢这个分数涨不涨其实跟什么呀，跟一个整体的招生计划有关系。今年呢我看了一下这个发下的招生计划啊，应该说总体的话的这个变化不大，但是的话呢我们如果想报一个学校特别认真的说担心哈，其实应该做一个工作，就是累加这个，比如说我呢想报北京工业大学，我就可以把去年这个比北京工业大学分高的学校的分数都给累加起来。然后呢我再看这些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也累加起来，如果它没变化的话呢，我估计我这分数也变化不太大。对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那个，最简单就是说你报复旦你先累积清华和北大的分儿，对吧，清华北大一共招加起来招这个200多人，他万一变成100多人了，你什么都别想，去年复旦的分儿不能瞧。所以这个实际上是这个里边最关键最关键的。所以那么我们要想保一个方案安全啊，它不是说我一定要用一个学校来报，应该怎么来看这件事儿呢，就是对家长来说其实最现实的一个报名方法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不同年间的分数不能比较，对不对，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啊，说看排名它不直观。最简单一个办法就是把去年的分数折换成去年的排名，然后把看这个排名在今年多少分。这样的话我把三年的分这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都变成今年的了，你再看这个学校的分数特别直观。 哦，需要折算一下会发现这个分差是非常小的。 你就会发现这个学校，比如说我想报那个北京交通大学，那北京交通大学出现过一个小年啊，你就看出这三年啊，2015、2016、2013年可能分数差啊最多就是4分。那你今年估计吧也差不了太多。然后呢你选这学校的时候你就知道了，我选几个分往年比我低几分的学校。有的学校低2分，有的学校低4分，有的学校低5分，因为这样你才清楚。有的学校低6分，那现在就变成六个学校，我那有多少学校是低的呢？低多少呢？我跟你讲，我观察到北京是这么一个事儿，你就把这六个学校都算出来，有的分高的学校你别看了，分高的学校今年多半还高， 肯定不可能的， 对吧？ 就是报了风险会很大， 风险比较大，就是他你可能运气好。你比方说去年高一分，今年降一点，可能你就捞着了。高10分，今年降到你这分，可能性很小。 那如果说就是分数我差了那么几分，但是我又特别想报这个学校，我能不能把它填上呢？ 你因为六个学校的话呢，你可以拿出这个，有可能拿出2个，也可能拿出3个。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你特别高分啊，说那个我排名在北京市理科排500名，我就告诉你，你怎么选你都能被录取。因为下来就没有六个学校分数超过500名。对吧？所以你说你愿意冒险，你随便冒，因为你能冒险的学校就是北大清华和复旦，仨学校没了。 看你能不能冒得起这个险了， 对吧？当然你要排名排到比如说北京是2000名，那我能可以考虑这个北京理工大学，比如说差一点，你拿一个学校去报去，那五个学校我都选比我分低的学校。我跟你讲你也安全。因为那段时间的话呢，你其实选4个学校比你分低你都安全。你拿2学校去冒险。但是说我现在分数到9000名，我报北京工业大学，对吧，差不多北京工业大学，我说我拿3学校去冒险，那3学校来报，这个风险就变大了。所以看不同的时候，你的分越高你能用来其实冲的学校越多。那怎么把这个保好呢？就刚才我说的，你看哪些分数呢，比如说上一年啊，咱不说三年的，就说去年。这去年的六个学校呢，你可能有4个学校分比你的低， 你用你的分数减去这个学校的分数，但是不能减当年的分数啊，因为同年的分数不能比较，得折算过来。 嗯。 然后呢，我比这学校高2分，比那学校高这个4分，比那学校高5分，比那学校高6分，这一加起来是17分，安全不安全呢？稍微有点不安全。 嗯。 一般来说要加到20分啊，我就挺建议你报的了。 20分是一个安全值哈。 就挺安全的了、 哦、 啊。30分。你就基本上放心报， 嗯， 你真的说得能选出来这个学校座没报上，我真的佩服你， 嗯，哦， 当然，假设这个今年招生计划没有大的变化啊、 嗯， 所以你要看一下今年一批中，这个有没有大的变化，看一看提前批的 A 和 B， 嗯， 因为提前批的 B 啊，它是那个双培， 嗯， 每年的1000多个计划呢， 嗯， 它要跨期减少600个，对你有影响， 嗯， 所以这个累加的时候还得考虑提前批的事儿， 嗯。 这么着的话呢，你就安全了。 嗯，就是不能只看分数和位次，还得看一下你所报考的院校的一个招生计划情况。 对， 啊、哦 嗯， 好，这个是20分到30分之间。有些家长会说，我不会算呢，我怎么算呢？其实咱们这边有一套这个系统是可以帮助家长来折算的哈，有很多这个专家可以助阵哈。 啊， 嗯，其实有更多的那个内容，咱们可以咨询赵丁老师这边啊、 对， 您可以公布一下那个联系方式。嗯， 就是对这个算法有不太清楚，我讲的可能没有完全理解的话， 可以后续了解一下， 可以打这个400-600-7500， 嗯， 然后我们会帮你把这事给讲解清楚。 嗯，好，那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今天我们换个角度聊平行志愿，把咱们以往想的特别复杂的这个填报志愿给它捋简单了、捋顺了，这样大家能够一目了然。那么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前有一条消息需要提示给大家。6月23号就要高考出分了，那么出分前后，家长和考生们最为关心的就是我们今天聊的志愿填报了。所以教育面对面在6月24号将在高考分数出分的第一时间举办志愿填报的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内容包括志愿填报的规则、技巧、梯度设置等等。本次讲座邀请到志愿填报专家坐镇，家长们可以在视频直播的时候在线提问，专家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观看直播讲座可以拨打400-650-7766400-650-7766咨询收看方式，或者关注本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账号的推送信息。好的，那么这段时间大家有什么相关关于这个志愿填报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已经看到有人在这个平台上提问了，我们接下来会一一回答。同时呢，你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张征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本节目由金华学校特约播出，金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金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金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1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溪地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快乐， 982生日快乐。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第一个，这个类型挺多的，就是你就是这个理科的偏文，不愿学这个理工科专业， 嗯、 但是他不是自己专业都定的挺清楚了吗？说学日语、学英语、学语言类的，对吧？他这个排名呢，按往年来看呢，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排名，可能到7000名、8000名，甚至就是今年可能会更高一点。 嗯， 然后你要说不学这个偏工和偏数学的，主要其实他就不想学工科，理工科不想学。 嗯， 但是我其实这么说啊，这个学生呢，既然能够考到北京市的7000名、8000名这个成绩啊，说明他能力还挺好的。那这个其实真的说，他学什么专业方向，其实我们不是说3分钟、5分钟能告诉他的。比如说呢，这个学点是不该学点偏理工啊，还是说他定好了语言类专业？所以在这儿说的话呢，如果他说他没给出那个语言类专业来，就说你帮我推荐个专业，我给他建议可能是这样的。你呢，一个是什么呀？就是学点这个，就是因为理工科里边有。对数学物理要求比较高的，也有要求没那么高的，比如说环境科学就要求少点，比如说学点这个交通管理，对吧，他对数学物理的要求就没那么高。 嗯， 然后或者你学经济的话呢，对数学你说高吧，他不同的学校的要求不一样。 嗯， 现在是这样的，基本上呢到大学里边都得学点数学，不能不学数学，数学总要学点，所以他的孩子不用特别担心这个情况。如果他定了这已经学语言了，咱就只能给他推荐学校了。 嗯， 其实我感觉他这成绩啊，可能真要学语言，说不定二外是最好的呢。 二外 是最好的啊。嗯、这个其他的话呢，到外地可能还不一定能选到比这个更合适的学校。 你还不如就近呢，在家里边。 啊，对，他如果就学语言的话 啊， 所以他的问题其实呢，第一他自己给定了专业了，又让咱们给推荐专业。然后推荐专业吧，他又说外地也可以。你说这专业跟外地和北京哪有关系啊？ 嗯。 对吧，就等于让咱们推荐学校，就全都给弄齐了。 嗯， 所以呢你可以一个是你自己这学生去考虑啊，是不是要学点工科方面的东西，因为对人的培养方向不一样。 嗯， 如果彻底都能学语言，可能真的就二外是最好的，就甭琢磨了。 嗯， 就变成学日语学英语翻译是他的，就是哪个为主是他主要考虑的。 嗯， 你说我这么回答行吗？ 我觉得他可能是这么多这个专业，比如说日语英语翻译还有小语种或者语言专业他都想学，但是不知道到底报哪个专业合适。 他这个成绩啊，可能要是排的话呢，一个是这个小语种啊，别去学特别小的语种，学大点的，像比方说这个西班牙语啊、德语啊，可能比较好一些。 嗯， 然后英语翻译的话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那就看着孩子特性了，他英语和语文好嘛。如果他这个本身来说写作什么都挺好的话，英文翻译还是一个有需求的地方。 嗯 啊， 好， 日语就不好，日语也还算不错。 嗯，给大家排除了一些这个专业， 排了一个方向啊，一个顺序。 好，那牛女士可以参考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刚才聊的这个滑档、退档和专业调剂。刚才这个滑档，这个谈恋爱已经谈过了， 谈过了， 接下来我们就该进入到这个订婚的环节了。但是并不是说我订婚了，我就一定得跟这个男的或者女的给结婚，因为这个你最高的分数考进去，也可能存在这个退档的风险哈。 嗯， 我们这方面怎么规避？会有出现哪种情况？我高分进去也会容易退档呢？ 咱先这么说啊，这现在主要是三个问题，一个是滑档，一个是退档，一个是专业调剂。 嗯， 你首先要明白一件事，如果我们能做到专业不调剂，就一定不会退档。 嗯， 要做到专业不调剂呢，其实这个有一点难度。为什么一个难度呢？第一呢，你报这个6个专业，你身体得符合吧，你不能说你这个色盲，你报了一化学，对吧，他就不能录你，这是所以身体条件得符合。然后呢，你的分数要求也得符合，比如说他要求这个英语不能少于120分，数学不能少于110分，有英语口语这些东西的话，你都得符合要求。 嗯， 那么然后才能谈我这6个专业啊，我能分数能不能录上？现在的话呢，这个北京今年很多学校啊，到咱们面对面做节目的学校，都明确表示，只要你服从专业调剂，我们基本上不退档。 嗯。 但不退档的话呢，只能说一个基本，比如说北京师范大学也说了一个，我们尽量不退档。他为什么说一个尽量两个字？就是说你呢，正好卡在这个线上，就是说你报的这些专业呢，你的分不够。 嗯。 剩下的专业的话呢，你的身体条件不够。 嗯。 那我没办法了，我本来就10个专业，6个专业的话你报了，你的分不够高， 升四个专业的话呢，你要不然数学成绩不行，要不然英语成绩不高，要不然你身体条件不高。 嗯， 所以他还得给你退档。 嗯， 所以不论你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啊，理论上你还是存在点退档的可能性。 嗯， 但是所以我就说，你最好报的就是这个学校啊，不但是你报的六个专业你的身体条件符合，你剩的专业最好也符合。 嗯， 很多家长呢，他只是说我把这个六个报的六个专业我都条件都可以了。 嗯， 但其实我说这情况比较极端。大部分人呢没有这么极端的，因为他的身体条件可能都好。 嗯， 然后一般专业的话呢，你像那个管理专业什么条件都行，所以我说的情况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 嗯， 那你但是作为每个考生呢，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判断。如果这个学校你像今年北京理工大学，你报到第一个专业我就录取你，对吧？那你的规避怎么规避呢？你别报那个对身体有要求的专业你就行了。 嗯， 你选好这个身体这个专业，对语言成绩对各方面都没要求，你给他报了，哎，你就被第一个专业录取了。 嗯， 那你要是说北理工你报的六个专业，万一第一个专业这个你报错了，你报第二个报第三个，那北理工就顺着专业给你选，六个专业只要有一个是你各方面条件满足的，你就不会被调剂。 嗯， 那你再看那个，你像那个北师大也基本上表示的意思，就说我不给你调剂。你像那个北交大也不调剂，你把这东西看完了，你都知道不调剂，你就放心报呗。 嗯， 但那个学校有的学校的话呢，他不给你承诺。你就得要稍微小心点。这两年呢，比较多的学校呢变成大类招生，而且呢是按照分数优先，就没有分数级差了。 嗯， 那你怎么办呢？一个是呢，你呢这个按大类招生，你只能去选你喜欢的，因为大类招生啊对学生其实不好。为什么不好呢？你看，像浙大就八个专业，你选六个就剩俩，那俩多半是你不喜欢的。 嗯， 然后你还选一个说服从调剂，其实跟不服从也没什么区别，对吧？所以这种情况的话呢，你就得指望说，哎，我报完了，我提完档，基本上我分别是最后一名，我就差不多了。 嗯， 这里边其实有一个事情啊，家长老忘，为什么事情呢？这个有分差的学校，比如人大，最典型。你看这个人大这么高分学校吧，它有分差。那你呢？这个家长老忽略一点，就是什么呀？就是我投档投挺高的吧，但其实不是。你看咱们这个北京市今年呢，考生人数增加5%，增加5%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同分人数也增加5%。如果这个以前呢是50人同分，今年就变成了52人，就增加点，增加也不多。 嗯， 但是人大的话是这样的啊，北京市这个同分学生排名啊是语文在前，然后数学。比如你数学呢考100分，语文考0分。我数语文考0分，我数学考100分。 嗯， 等到那个开始排档的时候，你语文考100，数学考0分，你排在我前面。 嗯， 而且是咱俩同分里边你排第一，我排最后。 嗯， 等进了人大，正好反过来，人大是语文分在前面排后边，数学分在其实排在前面，结果人大最后一共招了20个学生，本来你是20个学生里边第一个，你先挑专业对吧？结果反过来了，是我先挑。结果你没注意，你就觉得我分挺高的，我报了 啊。 结果呢，你这专业没去，再一分差一减，你第二个专业也没去，你就那什么了。但是我总结来说，现在退档可能性啊，并不是特别大。 嗯， 大家就关注一下啊，你报到这个学校里边啊，大部分的专业啊，你的身体是满足的，你就行了。 嗯， 你别你身体条件都不满足，好多都不满足，你报了，这就麻烦。比如你报了这个什么像西交利物浦，他要求这个数英语都得是那个120分的，你夸就给报了，他只有一个专业可能不要求，你报了，那你最后这专业进不去，那你不退档怎么办呀？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关注说这个学校，你的条件小分，你的身体条件各方面是不是满足这个学校大部分的专业的要求？ 嗯， 然后退档的可能性就。没那么大， 嗯，没那么大哈， 没那么大。 刚才您说了滑档、退档，其实风险都还是，如果能掌握的话，都还是比较低的， 都还比较低 啊。那专业调剂相对他们俩来说，是不是更容易发生一点呢？ 其实专业调剂是现在里边最难报的， 嗯， 因为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想把握好头三个专业都能录取，因为六个专业其实有时候跳不出六个满意的专业来，这个比较难一些。所以最好的话呢，是能头三个就能录取的，这点还是对一般的，特别是。这个高考之后才开始学填报志愿的家长，其实这事儿吧还是比较难的， 嗯， 也不是三句话五句话能讲清楚， 嗯， 这个事要做完了，要想做好了，真得花点时间去学习。家长会怎么就是这个来说呢？就三种方式嘛，就是分数优先， 和那个志愿优先。志愿优先的话呢，你就看你的成绩比那高多少分，你如果卡着线，你就选那个往年分比较低的就报上去了，因为你自己没有那么大把握去做判断。 嗯， 所以你只能说自己去那个撞这运气，因为你就学了三天你就想报好，这可能性不大，对吧？ 嗯， 你所以的话呢，要不然你就找专家，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找一个真正比较懂的人。因为你想想，咱这做节目都做成这么长时间了，哪能说这个高考之后六月九号开始学，到学到二十三号就成专家了，这事也太简单了， 嗯， 对吧？ 嗯， 所以呢，要是这么短的家长这专业条件，就尽量满足六个专业啊，六个专业就像我说的，你把六个专业选好，条件接着满足，你呢被调剂的那个可能性有，但是呢也没有那么说都调剂，然后尽量看这个像北理工啊，这个北师大呀、这种学校去报，他保证你不调剂，你多安全啊。 这个是在保证专业不调剂的一些关键因素哈，我们需要掌握的。好，有很多家长会觉得，你看我孩子分数考那么高，然后万一我到了一个学校或者报了一个专业反而丢分了，我不想丢那么多分，因为一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哈、 一分值万金，所以说这个滑档和这个分数不浪费之间，他还是想就是规避一下的哈，既想保证安全，同时我又不想浪费自己的分数，这方面我们该怎么权衡呢？ 其实呢，我们说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二十分，就是这么一个，就是想做这么件事儿。因为为什么说那个就是，你那个把那个每个你的高中那学校的分数加在一起，二十分基本上就可以报了。 嗯， 就是希望家长不要糊里糊涂的选了一个低二十分就选一个低三十分的学校，最后低了二十分就不值。 嗯， 这个其实就是为就是在这个不浪费分数和有点风险之间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点。 嗯， 为什么我说三十分就有点高了呢？三十分的话呢，就太安全了。二十分的话呢，可能一百人里边有一个人做了没提档，对吧？那你做了真没取上，那只能说我们的运气有点不太好。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在这个投档的时候，专业上这件事情啊，我们其实为了这个帮助家长把专业给弄好啊，我们都建议家长把往年这个专业的分儿和当年的录取这个学校录取线啊做一个相减，我们叫做专业级差。 嗯， 因为过去北京报的时候，你老知道说我一本线多少分，我高一本线多少分，咱是不是老这么说？ 这已经不靠谱了，再这样比的话， 对吧？就说在学校里边其实已经不靠谱了，但专业上是这样的。 嗯， 专业上靠谱，为什么呀？你去看去，你比方说天津大学，它的那个建筑学高，对吧？你去用那个建筑学去减学校的分，你发现还基本上比较靠谱。因为学校分涨的话呢，它每个专业分也涨，它不会说那专业分停那儿不动，所以呢，那个就说你用这个，你报专业的时候，你用这个专业的分去减去这个学校的分，把它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北京这个事情不太好做，在哪儿呢？因为每人可以报六个学校，这个数据解读啊比较难。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比如这个人分特别高，这个学校最好的两个专业啊分高，可能都是被那个最高分的几个人给占领了。 嗯， 所以的话呢，他那个就是你减这个分，说你看着说分高的一定高吗？也还真的不一定。 嗯， 因为它存在着，我研究过一些学校，比如说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大学特别好，不调剂你，结果呢，这个一六年的分数啊，它最高分是哪分呢？机械类的话，它总共就录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分就是这个学校里边几乎最高分， 就一个。 这个学生就想学机械，分还高， 嗯， 或者他没报好，结果他就这个专业成了当年分录取分几乎是最高的一个人， 嗯， 那你想想，那你报把他作为最难，你就亏了， 嗯， 所以这个数据啊比较难解读， 嗯，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说你要是刚学想把这事儿给搞明白了，有点困难，这事儿五分钟我讲不明白， 而且就是是不是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这种方法，因为就这几天了。 对，一个是说你要是自己不是特别清楚，你最好找一个朋友什么的，他研究时间比较长，大家会帮你给你出个主意呗， 嗯， 对吧？要不然你找专家也行，因为这个毕竟是花那么多时间去研究， 嗯， 所以专业上保专业不调剂这件事是目前来说我们高考志愿报考最难的，特别是保头三个专业， 嗯， 啊，所以你要是觉得这个专业特别，就是这个学校的专业你有些专业特别膈应，那你要不然就给放弃， 嗯， 你就选那个 八个专业九个专业我全都愿意去， 嗯， 那最简单。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初识，他问了，请问赵老师，既然都是按照排名进行报考，2018年一分一档出来之后，还要换算成2017年的等效分吗？这个是 换成2018年等效分。 2018年的等效分啊。 等效分不用换算在哪儿了，它是方便。你比方说你我今年考一个620分， 嗯， 我看着往年的学校都是按照我今年的高考分看，我都舒服啊。 嗯， 对吧？所以的话呢，是换成就是我你所有的学校显示的都是你今年的高考分，那多舒服。 嗯， 你就舒服了 啊。那这个等效分，家长自己在家可以换算吗？还是 北京的可以换算？还行， 啊， 你特简单，你就把那个学校，比如说去年这个学校录取的分是这个650分， 嗯， 你就查这个学校去年排名是多少，再反过来查今年的排名是多少， 嗯， 然后再折算到今年的分数就成了。 嗯。好， 然后16年呢就查16年的，15年就查15年的，就是工作量大。 反正还有几天的时间， 啊， 大家可以准备准备。 你可以算， 嗯， 啊，就是工作量大。 也别看世界杯了，赶紧想想这个志愿填报怎么报吧。 还算不了，因为今天分还没出来。23号以后要自己算的话，得花好多时间算这分。 咱先把这个理论给研究透哈。 对， 就是20到30分，这是一个安全区间。然后咱们在这个安全区间里边，可以选择自己想要报考的学校。 对， 其实也不存在咱们之前说的冲一冲、稳一稳、保一保，这其实是不是一个误区啊？ 因为这个首先说保这件事儿，我刚才说了，过去呢老说一个学校保，我说呢人家考试院给你6个学校是6个学校保，这个你一定要明白。 嗯， 冲的话呢是我们的这个天性，我们想，对吧，万一今年这个清华的分掉到我的分的话，我多好啊。 嗯， 所以他肯定想去试一试。你像厦大16年就是个小年，对吧，往年都是2000多名，那年夸变成了3000多名， 嗯， 我就赚了。所以的话呢拿出几个学校去试一试，我觉得特别正常。但是保这件事儿的话呢，用一个学校保这件事儿来说呢，我觉得不好，因为一个学校保的话呢，反向降的太多， 嗯， 所以我就说整个一个方案去保， 嗯， 这就是我的观点。冲的话，我觉得换我也要冲一些， 嗯， 你像北京二批10个学校，我干嘛不拿出2-3学校试一试， 嗯， 对吧？万一那个学校分今年降下来，大家都疏忽了呢， 嗯， 我不就进了一个好学校吗？ 嗯， 对吧？所以这个是还是要做的。 嗯，其实这个也是咱们家长一些误区哈。嗯，其实这个考试院在设计这个6个志愿的时候， 对， 就是能确保咱们6个志愿都能够 之一 稳拿 就行了 啊， 嗯。 对，然后如果要说你保一个，万一说你分这么高，然后到了第6个志愿里边亏不亏呀？其实挺浪费分数的哈。 嗯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回答一个这个家长的提问。他说这个高红艳，他说理科。本科线下10分可以出京，学计算机专业，请赵老师帮忙推荐几所学校。 有这个的话，还真的说那什么，因为这属于考记忆力， 嗯， 对吧？因为呢，这个你要是说把计算机输进去，把这分儿，这个一本线下，这个它是应该是一本线下10分，不是本科线下，一搜就全都出来了。 嗯嗯， 对吧，一搜就全都出来了，所以这是一个考记忆力的这个事情。战友网的话我5分钟就可以告诉他， 嗯， 2分钟就可以告诉他。但这里边的话呢，我要提这么一件事啊，就是对于大部分学生，你比方他定好了学计算机，这个学校报6个专业啊，他不一定啊能选出6个计算机专业来。但现在很多专业呢学的内容啊其实跟计算机比较相似。 嗯， 比如的话呢说这个北京交通大学有一个电子商务。你看看他的专业设计啊，什么数据库啊，什么都学。 嗯， 现在好多专业，你比方说学那个，有一个林大有一个专业，叫做，就是弄那个这个就是 GPS 搞这个地理信息， 嗯， 地理信息技术那个专业的话，也好学好多计算机的，对吧？所以你其实他应该除了计算机以外，应该去研究这个学校啊，哪些课程学计算机学的比较多。 哦， 啊，学的比较多。你像昨天那个、前天那个，北化的那个讲他们学校的那个大数据专业，当时就分成2个、 嗯， 一个偏人工智能，一个就偏那个数据管理， 嗯， 两个方向。所以他的话呢，第一个往人工智能就更偏计算机， 嗯， 数据管理的话呢，以后就慢慢这个就离计算机就远一点了。所以他可能更多的时候是这样。他这个让我推荐学校啊，这是计算机干的事儿。你要学计算机，干嘛不用计算机去干这事儿啊？对吧？就不要靠我的这个脑力了。 嗯， 因为他这个低10分的话呢，北京的学校基本大部分能去了， 嗯， 除了这个首经贸什么的去不了的话，北京好多学校都能去了。 嗯， 这个其实咱们用那个一个系统，咱们也开发了一个系统啊，我们可以一查就行了。那具体咱们怎么样能用这个系统去查一下？咱们这边公布一下联系方式，我们可以咨询一下。 对，他在打这个电话400-600-7500， 嗯， 然后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我们教他怎么查，怎么弄都好办。 嗯，好，您这个靠记忆力的事儿，这帮您解答不了，还得靠这个大数据来帮您检索一下专业。 没那么好的记忆力。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紫色水晶他问，请问赵老师，提前批 A 段服从调剂的话，是不是只在 A 段的招生专业里面调剂呢？ 这是一个问的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家长吧，他其实是担心呀被调剂到别的地方去。 嗯， 还有的家长，我说你反过来问一个多好啊，我报了北大这个，然后的话要调剂，给我调剂到那个北大别的专业，我都赚便宜啊。 对 啊，他可能吗？他不可能，对吧？ 嗯， 所以你看，你要报北大的小语种，他有可能给你调到北大的数学系吗？ 嗯， 他不可能。所以就说什么呀，调剂是这样的啊，四个你的同类的科别，文科不会调到理科。 嗯， 然后的话呢，不同的批次不会调剂，然后不同的学校也不会调剂，然后呢肯定在招生计划之内的。 嗯， 所以你就把这事记住了，你甭想那好事儿，说我调节调到一个好的，我们这个学校别的好的专业没有， 嗯， 就是你这个栏目这个学校他公布的招生计划只能调到这里边调。 嗯，因为这个提前批它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哈，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一旦这个档案被调走的话， 嗯， 你如果再想就是进一本的一批次的这样的好学校是没有机会的哈。 对，他一旦被录的，就跟我说了，结完婚以后你不可能再结婚。 嗯， 对吧？ 好，在这个提前批这个填报方面，咱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比如说这个到底要不要服从调剂呢？ 现在是这样的啊，咱们三个提前批，第三个那个提前批 C 的话呢，因为是这个人数特别少，咱就不谈了。 嗯， 那个提前批 B 的话呢，现在取消了服从调剂，就是这个提前批根本不让你填服从调剂这件事儿。 嗯， 说半天就是提前批 A。这些学校你可以填这个服从不服从。 嗯， 那么提前批因为还是顺序志愿嘛，所以基本上你档案被拿到一个学校，你呢对这个学校里边所有专业都满意，你就填服从；你要是有一个专业不满意，你就填不服从。 嗯， 这是最安全的一件事。 嗯，好， 而且不太影响录取。 嗯，好的，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带您继续来聊一聊这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邀请到技巧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晶老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家长发来提问了，我们在下一时间段统一为大家解答一下。那么最后有一条消息需要提示给大家，23号高考出分前后，家长和考生们最为关心的就是志愿填报了，所以教育面对面在24号的时候将在高考分数出分的第一时间举办志愿填报的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内容包括志愿填报的规则技巧，如何挑大学选专业，以及案例的分享实战演练，志愿填报的各种坑一次帮您解决。本次讲座邀请到志愿填报专家坐镇，家长们可以在视频直播时在线提问，专家现场为大家答疑解惑。观看直播讲座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50-7766 400-650-7766咨询收看的方式，或者关注本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官方微信账号推送信息。大家这段时间呢有问题也赶快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提问，赵老师会一对一的回答大家的各种问题。同时呢，您还可以拨打直播间外的两部热线电话651-50822和651-50833，主持人张征在场外接听您的来电。 一个声音听不到全局，一声音穿针引线，多一个发言，多一道视角，更多声音，更全面聆听教育动态，让精彩之声打动心灵。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我们为每个家庭引领方向。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教育专注个性化辅导16年，初三考生注意了，学大教育为初三考生量身定制的中考集训课程全面上线，帮助初三考生解决有限的时间分配与管理问题，优势学科与薄弱学科平衡问题，高原现象与心理焦虑问题，另外还有模拟考试题解析、志愿填报公益讲座，详情请拨打电话400-600-5223 400-600-5223。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五点半到七点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今天带您继续来了解一下高考志愿填报的指导，我们换个角度来聊一聊平行志愿。邀请到的专家是技巧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赵京老师。赵老师您好。 大家好， 欢迎。刚才上一时间段赵老师给我们介绍这个我们推出的一个系统哈，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想要试一试哈，因为这个系统可以帮助咱们家长更为简单更加便捷的然后检索到自己适合的高校和专业。比如说这个李女士她又问了，想请赵老师咨询一下如何预约。 预约我这那只能打我们的电话400-600-7500才有可能预约到我或者我们的咨询师。 嗯，这个电话一定要记好了哈。好，接下来我们赶快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吧。提问也是非常踊跃。 是吗？ 对，这个比如说先来回答一个空尘，他说请问学金融类专业第一批首经贸和天才各自的优势和差别在哪里？他个人比较倾向于首经贸，但是分数相对较高一些，不知道这个该如何抉择。 对，这两个学校的确，这两个学校的话呢，这个首经贸在北京的地位和天才在天津地位是相当的。 嗯， 那这边有一个基本一个原则，因为地域还是有优势，所以北京学生肯定会首选这个首经贸，就是如果同样的都是金融专业都能去，因为它对就业上有优势。 嗯， 对吧？所以这一点来说呢，就无疑质疑。如果两个学校的金融专业你都能去，你就去首经贸了。 嗯， 但什么时候你会选择呢？就是你这个首经贸的金融专业你进不去。你的分呢只能去天才学金融，然后你又特别想学金融，那你就没办法就去天才了。 嗯， 这个他们这个来说的话呢，你看分数也应该能看出这个趋势来。 嗯， 就是你确定完了，我首经贸我去那只能学管理， 嗯， 对吧？我金融相关的专业我都去不了。 嗯， 那的话呢，我就去这个天才去学金融专业。 嗯， 这么一个情况。 嗯，好，如果说这个首经贸这个分数出来了之后，正好能匹配这个首经贸哈，咱们优选首经贸。 优选首经贸。 因为它从就业方面来说还是非常好的。 还是最好的，而且毕竟在北京嘛，各个方面的还是有很多的优势的。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欣赏市城，北京市排名预估在1200到1500之间，锁定的是计算机专业，想报考的是北航，然后就是北邮，这个合理吗？他自己先筛选一下。 应该会把北理工给去掉了呢。 嗯， 因为他这个1200名、1500名啊，可能正好不够北航按照往年的成绩。 哦， 但他干嘛从这个就把北理就给那个 漏了 呢？所以我觉得他要这成绩的话，他怎么也是放上北理啊。 嗯， 北理今年的话呢，这个上次讲了，他们确保第一专业，你就直接把报那个里边的计算机专业不就多好对吧？ 嗯， 或者去报那什么也行啊，报这个北师大也行啊。 嗯。 北师大也有这个相关的今年大数据什么的专业， 嗯， 所以我觉得他，锁定北邮有点奇怪。 嗯，好，哎，这位家长还真问着了哈，错过了这么多这个好的学校， 是不是 也没有报考哈？ 啊， 嗯，一个是这个北京理工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这个可以咱们参考一下。 但至少北京理工大学从各个方面来说，虽然那个就是北邮有很多优势啊。 嗯， 他要是没有说是特定的，比如说我一定要去这个进这个通信专业什么之类的。 嗯， 他其实北理工的优势还是应该比较大一些的。 嗯，就是对于计算机专业来说哈， 因为北理工毕竟是一个985知名的学校， 嗯， 分数也比那个北邮高。 嗯， 然后各个专业也齐全。 嗯， 然后又保你专业。 嗯， 对吧？当然他就报北邮的话，我多半他也是专业肯定确保了。 啊， 那但是那今年你看看北师大那些那个专业设计的也挺有意思的。 嗯。嗯， 对吧？也是985嘛，还是有些优势在里边。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科学晨。他说：“请问赵老师，今年招生计划出来了吗？是总体减招还是基本持平？” 我感觉，因为我现在这个累加的话还没出来， 嗯， 我们到晚上，我其实这个所有的累加各方面就都有了。 嗯， 我扫了一些这个学校，就是 知名这些学校有的减少个几个，有的加几个，变化不特别大。刚才那个有人问这个北理工可能减的就算最多的了，12个，别的学校基本上变化没那么大。然后变化的话可能还是市属的，这个增加都在市属这些里边。所以我扫了一下的话感觉的变化没有那么大。特别具体的数据就正好等晚上，因为我们是要把它这个电子化去计算，要不然那书上一个一个算累死人啊，累死人。所以我到晚上的话如果想知道的话呢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400-600-7500，然后我们就统计结果就会有了。我说我们的群里边也会说这事儿，到时候咱们教育面面也公布这事儿就完了。 好，那这个是他问的是总体的一个这个招生计划。 对， 那具体比如说报什么学校，不应该是重点关注一下这个院校今年这个招生计划，或者具体专业有没有减招或者扩招吗？ 其实我们那个系统里边还有一个功能，我们就把那个所有的学校都给你加起来了 啊。 因为你看，你要是北大清华那么高的分，你也不用加，你都知道。如果你排在6000名，那去年这些学校的这个计划相加，计算机哗就加出来了。这个的话呢，实际上应该关注的。这个是那个刚才之前也这么说了，这个不是手工能做的。太累人， 还得是机器哈， 还得机器啊。学计算机嘛，就得用计算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梅，她问了一个相当于技术化点的问题。她说填报志愿必须用 IE 浏览器吗？这个技术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求？ 应该不用，不是，应该所有浏览器都能支持。 好，张女士她说特殊类招生填报志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没有？ 特殊类其实在北京主要是应该指提前批了，对吧？应该那个这个提前批的指的那个，因为提前批分军校、分武警，然后分其他的，还有小语种，所以都算在里边。如果我们理解它的特殊类是军校和这个公安，那我们就说身体可能是第一，包括你的身高，包括你的脸上有没有缺陷，身上有没有异味儿，脚板是不是，这都是这个需要考虑，就等于你当兵吧，当兵所有的限制都会有。 这个咱们还需要对照这个各个高校的录取规则看一下哈， 看一个军校的一个录取的这个要求，一个要求， 这个千万不能大意了哈。 对， 再来看一下，老狗赵东元他说，孩子一模排名全是在4000名，二模呢在6000名，偏理科，请问学习理科专业或者是金融专业，可以外地，有推荐的吗？这也是一个， 这个理科专业的话就多了，对吧？4000名左右，估计他昨儿考到4000名，4000名的话，你像重大什么，是不是就在4000名左右啊？对吧？学理科专业的话，这个应该真的是比较多，因为4000名呢，在这个外地能去挺多的一些这个学校的，985学校都能挑到，21学校就更多了，对吧？这个学校的话呢，特别4000名去不了特别知名的985，但是大部分那儿要都能去了，外地的， 刚才咱们分析了一个这个学计算机专业的。报了北邮和北理工的，你还记得吗？这个家长他说，他说如果看一下计算机专业排名的话，北邮比北理工好啊。这个请赵老师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他说的也不完全没有这个道理啊，但是就一个本科学生来说，其实这个学校的排名好不好，一个首先说排名，他看哪个排名我也不知道啊，也可能教育部的排名，一个是可那什么，因为排名有不同的排名方法，但是毕竟是一个985大学，像比较一个211大学，因为北邮呢，它在这个行业里边是知名的，所以要是说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它从就是这个北理收获应该更多一些，因为它的同学也更那什么，课程估计也是北理的更难一点，所以从学校来说的话，我肯定还是支持北理工的这个。找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没人看北理工的排名和北邮的排名，还人家会认为北理工更好。 就是现在这个家长不应该再纠结于这个排名到底怎么样了，咱们应该多去了解一下他这个就业还有课程方面。 在这件事上，我至少觉得他不应该说有理解说北邮的排名好，在其他的一些东西我可能觉得会有关系，但是在这件事上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北理工他这排名。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初十，他问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如果一个学校只在北京招收四个专业，选择服从调剂的话，那是不是也不会调剂到这四个专业之外的专业，就调剂到这个不在北京外省去了？ 这跟刚才问的是一样的，你想调剂到别的学校，人家还不愿意那什么呢，你想调剂到北大，人家还不给你调呢，所以只能是这个招生计划，就是你看了招生计划有几个专业，就只能调剂到这儿，你报这四个，昨晚没录取你，那你肯定就被推倒了。 好，轻舞飞扬，他说文科学生预估在1000名左右，每个学校只招收几个名额，但是同分数的学生却有很多，不知道该怎么填报志愿。 没事，这个文科学生我看了啊，那整个我看了这个来说，北京呢真的是比较稳定，他的1000名呢正好是错过了北京知名的这种21大学，比如说像中国政法什么的，他可能都去不了。然后那个北交好像2017年是个小年，今年可能他也够呛，他的成绩比较可能的去这个北林，去这个民族大学这学校，他就按那什么走，也按我刚才说的，他加到20，他这方案就安全。 嗯，好，这个科学晨他说如何预估今年的专业提档线？哎，这个能预估出来吗？这个提档线？ 专业提档就是学校提档线吧，叫专业提档线吗？ 专业提档线 应该没有专业提档线这个概念。 他可能是特别想报考学校的某一个专业，然后想预估一下。 这个事儿应该是这么做的。第一的话呢，应该先预估这个学校的提档线。 嗯， 就根据往年的这个情况来看，这个学校提档线多少 啊、 哦？然后估算一下自己的成绩比他这个学校的提档线高多少。 嗯， 然后用这个的话呢，去衡量这个学校他想报这个专业往年的情况。 嗯。 啊，那就回到刚才那个怎么能专业不服从调剂，就回来那个大的话题去了。 嗯， 但是没有专业提档线这概念，因为提档线只是说 学校的 啊、 哦，所以还是得先那个，你先得进去，得 先进去 啊， 嗯，所以估算学校提档线。 嗯，那学校提档线该如何估算呢？ 一个是我刚才说了，你就累加这个去年的这个学校，然后累加计划没什么大的变化，你就放心，今年呢你大概这个分数变化就是2-3分之内。 嗯。 啊，也就这么一个这个成绩了。北京的现在超过5分都没有那么多。 嗯。 所以他们有说预估这个分数，我说预估分数也能预估，你就直接把去年的分数变成等效分今年的，你就当你的预估分。 嗯。 其实呢大部分呢也在5分之内。 嗯。 你说有没有超过，有，没那么多，比例比较少。 嗯。 所以你要严格说预测五分之内，我大概能预测到90%都对的。 嗯。好，这个其实分数是相对稳定的， 相对稳定的啊。 嗯，好，猫头，北理工今年减招12个名额，会对排名有什么影响？ 北理工，我感觉他今年减招12个人，跟他整体这么多名额来说，影响没那么大。 嗯， 我觉得他今年呢提出这个就是特别数，保证你第一专业，会让他的分儿往上涨，因为减名额其实意味着分数往上涨。 嗯。 然后他这个政策的话呢，可能会使一部分，比如说原来报北航，但是呢担心自己去不了合适专业报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可能更大一些。 嗯， 北理工去年的录取的排名1900左右，然后北航是1200左右，北航和北理差个7分，我看这出来了。 嗯， 所以他有可能今年北理会涨个2分，差出个5分。 嗯， 但也不会涨特别多，因为涨特别多得需要大的变化。 嗯。好，姨妈，她说如果学经济是去农大经济还是去交大经济呢？如果选择农大、邮电、交大，这该怎么选择？列了几个学校。 哎呀，这个还真的有点那什么，邮电可能会问的比较少一些，因为邮电的那个经济的话呢，可能大家报的一个名额可能比较少。 嗯， 这个农大可能还会排一个比较靠前，因为毕竟是一个985的全国985大学，尽管他说的学农业经济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 嗯， 交大的那个项目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啊，交大的项目也是因为这么多年了。 嗯， 我感觉从分上来说，分上来说的话，其实交大的分高吧，但是没说文科理科是不是？ 没有， 没说文科理科哈。 经济。 学经济，要是理科的话，我感觉可能交大的分儿可能会反而高一点。 嗯， 而交大有一个好，他报交大可能比较能保专业。 嗯， 去农大的话，看他的成绩，他最后可能还是选交大。 嗯， 因为他读农大的话，除非他的分儿特别有把握， 嗯， 他万一去农大学不了经济呢？ 嗯，所以看你到底是想选专业还是选学校了。 对，他就有一个把握的问题。因为农大的话，要我说，我可能还会选农大。 嗯， 因为这么高的学生呢。他最终今后可能还会考研，会干嘛的？ 嗯， 他因为他排名挺高的嘛。 嗯， 那个能去这些学校，但是呢，总可能会卡到那个线上，他自己没有把握，就报农大，他担心滑到这个经济其他经济方面的。但是交大的话，从去年的数据来说，基本上不调剂。 嗯， 报的话就能比较可能落到他的经管实验班去。 嗯，如果说特别想选择，就认定这个经济类的，咱们还可以 把交大放在第一位哈， 因为它安全嘛，就一定能进这专业嘛。 嗯，好，老尤很早就提问了哈，我们也回答一下你的问题。他说二本的提前批在哪里填报？比如说警校是在一批录完后，在二批前录取吗？ 他说的两个问题哈，一个是报的时候肯定是一块报。 嗯， 就是你把那个提前批 A 嘛，他说的就是提前批 A、 嗯、 你报的时候肯定就选你这几个以往那个什么，就是什么警官森林警官什么这种二本的学校，你报的时候是一块报、 嗯、 录取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也是一块录取， 嗯， 那都是一块，跟一批一样， 嗯， 只是要求不一样。 好，我们刚才回答了这么多问题哈，比如说这个提前批里边还有一个是赵老师今天想要特别提示大家的哈，就是这个艺术生的报考、 嗯、 其实这方面有很多大家容易忽视的问题哈，我们请赵老师给大家捋一下，关于这个艺术报考中使用高考分数还有专业分数的基本原则哈、 嗯、 这个是今天一个重头戏哈。 好，这问的还比较少哈，因为艺术生报考啊其实是一个特别难学的一件事。 嗯， 你看咱本科生讲了很多东西，比如讲一个最基本的啊，说艺考生的话呢，像那个联合大学是什么呀，是你的专业够资格了， 嗯， 我凭你的高考分。我们报普通类的时候都知道高考分往年之间的高考分不能直接看，我们今天谈聊半天要变成等效分，对不对？艺术生很多学生就拿今年的分数，比如说去年这个联大的这个录取分是430，我就看我今年够不够430。他其实不对，他应该把今年的分数折合到去年的分数，看看够不够430。折合到前年的分数，大家也可以反折回来啊。咱们再说一个学校，比如说啊，说这个城市学院，他的分数，他的话呢，可能是艺术生占一半。这个高考分占一半，他也是直接相加，就是大家都直接相加了，从来不变算。 嗯， 就是这点，你看艺考生呢，大家都没琢磨。你看普通类的，大家都知道不能够直接相加的分数，他们就直接算了。 嗯， 所以比如说咱们算说这个北京工业大学，这个他的艺考成绩占一半，文化成绩占一半，你其实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把你的这个成绩的话呢，今年高考成绩折合算去年的排名，折合算去年等效分，然后相加。为什么不能像普通类折合算今年呢？因为它要跟它艺术类的成绩相加，所以只能去折合到17年，折合到16年，折合到15年进行比较。 哦， 就光这一点来说，艺考生基本上都没去琢磨这件事。 嗯， 咱们再说一个，当然这两年分数相对比较稳定了，就说这个艺考，一个像美术类是每年有4000多人的分数，大家也是，我就按我今年考，比如我考要230，我就用230。那咱们这个普通类报考的时候都说我要去减一本线，为什么减一本线呢？假如一本线，对吧，我今年的分高了，今年是570，去年是550，我知道说我搞一本线20分，我这是比较像那个相同的。艺考就没想这事儿，艺考它就永远都是我是220就是220。那万一去年艺考是今年艺考，比如说它的最低线是180，去年也是180没问题，对吧？但如果是去年是190呢，你其实今年这个190就比去年的190高出10分了。 嗯， 那你累加那个跟去年这个学校录取分数的时候，你就应该把这减完了去调整，相当于去年的我今年的190相当于去年的200，这样的分数的话呢，去跟去年这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相比，我才能知道我的分是不是比他高。 嗯， 就关于这一点，我跟我聊的这个艺考生基本上都是拿分直接相加。 嗯， 对吧，咱就不谈别的，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有校考什么各样的成绩，比如说这个学校像那个中国传媒很多专业，它是那个凭这个艺考分的，就是你的文化分够了，我就凭这个排名。 嗯， 那你就得去一个去查这个排名的情况。 嗯， 所以这个北京的话呢，这个考试院啊公布艺考分啊，它只公布一个这个文化分，这个其实有点误导，这个对学生来说他这个判断有时候会出现问题，因为他看这个分挺，而且北京的话呢学生分文科理科，他呢那个报文科学生他可能就光看文科的数据。 嗯， 所以我老问艺考生，你买这个大本了吗？买了。我说你是买文科理科都买了吗？他说我是文科学生买理科干嘛呀？不行。为什么呢？比如一个学校啊，他今年招6个学生，他是文科理科一块招，你看文科只招了3个，你以为这学校没招满？不是，那3个学生理科招的。 嗯， 所以你得看这个文科理科一共多少，你才能知道他是不是参加征集是怎么回事，然后你才能知道他的分数到底是多少分。所以你看这文科生挺高的，你还得比较那个理科的成绩，你看这理科的成绩挺低的，因为什么呀？有的学校的文科理科还有个折算，所以艺考分的算起来算上来的话呢，至少应该明确两点，就是高考成绩要折算到去年，就17年16年进行比较，如果是美术统考或者其他的统考也应该进行折算。所以美术的这个报考呢，我是听着讲的人比较少，然后呢问的跟考生聊呢都没考虑这点，所以应该把普通类的报考结合到那个文科里。所以北京的学生呢基本上分两类，一个是校考怎么办，一个是呢有这个就是这个没有校考，没有校考里边有分有北京市统考的和没有北京市统考的，这些东西都应该他们去算的。而且北京市只能报一个学校，还有一个大小年，比如说同济大学好像去年就是个小年。 哎，这个艺考生还真的得注意一下哈， 得特别注意啊。 好，我们利用最后剩下来一分钟的时间，快速回答一下最后两个问题。开心乐园，双培分高还是本科普通一批分高？填报哪个会更好一些？ 现在大家都已经慢慢的学明白了，什么叫学明白？比如北工大啊，说它的录取排名，比如8000名，我是9000名，我去不了北工大吧？我就把那个双培给报上去了。所以双培里边的分数的话呢，基本上不会比那个一本的这个分要低多少，应该通常来说也相当或者更高。这个是基本上成为一个趋势了。 好，再来回答最后一个提问。他说是理科，北京男生，预估排名是1200到1600之间，学医，请赵老师推荐一下学校。 这个太难了，这个。因为这个的话呢，正好错过了这个北京大学的一个医学部。然后他这成绩呢，要是报那个首医的他又不甘心，所以我可能会建议从中山、从上交医科大和复旦医科大选一个。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了。空尘他说，这个双培和外培好多都是在独立学院和二级学院设立的，不知道教学水平以及学位就业度怎么样。 在独立学院二级学院，说大学吗？ 他说双培和外培， 这个 是不是有误区啊？ 对，我觉得它误区，因为双培是这样的啊，咱们说外培就变成了国外的一些学校，我看了看还有一些不错的学校。那么双培的话呢，选的都是这个教育部好的学校啊。那北化工就在这里边属于这个总分成绩稍微偏低点了， 这个 因为北大清华都在里边，对吧？ 提前做一下功课哈，可能 这些学校里边没有单独给他们设学院。 好，那么再次感谢赵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由于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不能一一的回答一下这个考生的提问了。我们接下来还可以在线下的时候咨询赵老师哈。好，我们那个再公布一下明天的节目，明天我们继续为大家推出的是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我们邀请到的两所高校呢，分别是中央财经大学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锁定 FM107.3 收听我们的教育面对面。最后一条需要提示给大家，就是24号一定要收看视频直播讲座，关于志愿填报的，大家可以拨打400-650-7766 400-650-7766咨询收看的方式，或者您可以关注本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账号推送的信息。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楼市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晴天，明天教育面对面不见不散。 本节目由新东方优能中学教育特约播出，找方法到优能。在高考的人生路口，你是否迷茫功亏一篑而失意的走向社会？你是否懊悔发挥欠佳而遗憾的错失梦想大学？青春来不及彷徨，人生经不及等待。北京新东方优能中学高考复读班，全日制教学，军事化管理，优秀师资团队担纲，是要带你赢回荣耀。暑假50元体验班，带你重燃最初的梦想，开启我们的圆梦之旅。新东方圆梦专线400-101-3944。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